大家好，我是无名。今届世界杯我捧科特迪亚。2014世界杯黐实 Reg 啊！ 蓝天雪地，主持人 Wilson、DK、哈萨特、阿 Kit、Dixon、阿谦。 好，第二节翻嚟啦，咁又讲下嗱 ，playoff 我哋讲完啦，咁啊一样如火如荼啊，咁另外一样嘢咧，都其实喺 NBA 上个礼拜发生咗嘅，都算系啲即系喺 NBA 嚟讲嘅大新闻啦，就系、是、呢、這个选秀嗰个次序抽咗啦。 引發一輪罵戰 即但係你不能不信，有時一啲運嘅嘢就係咁樣啦。咁、那個抽出嚟第一隊即係邊隊可以抽呢個第一位咧？ 狀元啊！ 啊，又係騎士隊。騎士隊咧、以一點即係佢嗰個排位，佢以 1.7% 嘅機會係可以抽到呢個第一名嘅啫嘛。都咁都俾佢中。四年內係咪第三次啊？ 四年內第三次 。你話喂？真係你話 內彩 一世都係抽一次嘅啫，你有好多球隊，你如果對好似馬刺咁啊，上次抽頭一位就應該係阿登騰㗎啦，講緊十幾年前㗎啦嘛。但係有啲球隊就係可以咧，即係佢都唔係打最衰，今年唔係打最衰嗰隊㗎啦嘛，已經係都係俾 1.7% 嘅機會都俾佢中。我嗰日睇翻片段咧，我老細啊，哇開心到連子容咁樣，但係喂我咁。而家佢真係成隊波，其實隊波唔可以叫弱嘅。佢唔係上年真係萬中中揀咗Andrew Bennett。其實我都未必，我覺得呢個 Andrew Bennett 咧 有待觀察。 有，我覺得係一個問號嚟嘅。 佢有得救嘅。 係啊，佢即係會唔會好似以前咁啊 ？Kevin Brown 啊 Jordan 嗰陣時 揀咗 啊，咁打到咁衰，我覺得佢個即係睇翻譬如片段啊，或者係即係我覺得喺度教練學咧，我哋都有討論過，會唔會有教練問題啊？咁樣嚟緊呢個騎士隊又而家仲未請到新教頭㗎，我覺得睇下即係有機會啊。好，但係講翻呢個選手啦。嗱，第一位就騎士啊，第二位咧就係大熱門嚟啊，都係就 是、 公鹿啦。第三位咧就係76人啦。 即係後期一直喺度追趕緊公鹿 㗎喎。係啦，咁聽嗰、那個。 咁跟住頭咗十位啦，第四位就係 魔術， 第五就爵士，第六就波士頓，第七咧就 LA Lakers 啦，第八就係 Kings，第九咧就係啱轉翻做黃蜂隊， 本身係屬於活哦。本身係屬於活塞嘅嗰 個，佢但係又吹咗俾呢個黃蜂啊。 係啦，佢個好神奇，我覺得好慘啊！即係好幸福嘅就係騎士，好慘啊就係活塞。即係佢本身佢嗰個協定咧就係前八位保障嘅。 咁即係如果係頭嗰八位咧，都係 keep 翻俾。 其實根據個戰績排位咧，其實活塞係應該係頭八位之內，無端端塞咗佢騎士內咧，就一騰騰咗落第九位，咁我pick就要俾人哋咯。 係啦，真係好慘啊！咁啲但係第十位都係76人喎，又係76人喺頭十。裡面有兩個咧，其實都好緊要啊，因為今年其實咧就冇一個我睇翻佢哋話冇一個好突出嘅。你話喂第邊即係一路呢幾日咧好多討論就係話喂，我應該第一位抽邊個隊啊？或者去應該抽邊一位球員咧？好多討論嘅，因為咧今年其實佢哋話個實力叫好聽叫平均啲啦，亦都冇一個叫好突出嘅球員。因為講嚟講去其實最大熱門啦，嗰三個球員啦，一個係 Andrew Wiggins 啦，呢個係 Jerry Parker 啦，另一個就係Emmett 啊嘛，嗰個係 係啦，嗰個非洲人 係啦。咁呢三個比較突出啲嘅咁樣。咁騎士迷係啦 ，CK 你係騎士隊嘅 fans 而家都係。咁你有咩睇法咧？ 其實咁講啦，即係個 Embiid 咧，其實都係即係佢唔係好似 Wiggins 咁誇張嘅，因為 Wiggins 係其實由前兩年開始咧就一直吹到好行，或者十年難得一遇啊，跟住連 LBJ 都比唔上。 好鬼怪樣，好虧粗啊！ 講其實佢，我想問呢三個球員，講咗三個球員係打咩位嘅？ 其實阿 Wiggins 同埋 Parker 咧兩個好相似，兩個都係小前鋒位啦，身高都係一樣嘅，六尺七寸啦，其實有待去到六尺八、六尺九嘅。咁但係佢哋之間最大分別就在於阿 Parker 咧就重啲嘅，即係佢有119kg 啦，咁109kg， 但係同樣身高嘅 Wiggins 咧真係好瘦好瘦，得89kg， 即係作一個 唔係小卅磅，係小卅 kg 喎。 係啦， 跟住啊 LBJ 咧一樣身高啦，就129kg 啦，咁大家睇個分別啦。咁佢係兩個都係小前鋒啦。咁啱啱想講 Embiid 咧，其實咧佢即係唔同 Wiggins 啊 ，Wiggins 有兩年前開始已經吹到係狀元啊咩嗰啲。咁 Embiid 咧其實係今年 NCAA 咧去到中段開始先發覺佢係。好有潛質啊，有下一個奧拉祖雲啊，吹到咁行咁樣。 但 Embiid 後屘最尾係冇打 冇打嗰個瘋狂嗰個三。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最尾即係64嗰陣時佢。 因為佢傷咗。 佢傷咗個背脊啊嘛，咁就冇打到。其實即係最尾打走，即係睇唔到佢究竟係唔係真係咁勁，係啦。咁喂，如果你係騎士隊，你係 fans 嚟啊，你揀邊個咧？你會？ 根據 ESPN 透露咧，而家騎士咧。即最想要的就是 Embiid 嚟嘅，其實因為你睇翻個陣容咧，其實佢個 center 嗰度係冇一個正常嘅 center， 叫好啲嘅 center， 傳統 center 啦。咁佢哋好想揀呢、這個，咁但係佢嘅問題就在於佢有背脊傷患啦。咁呢一個高風險高回報，就好似阿 Gray Oden 咁 ，Gray Oden 當年咧個膝頭一早人哋都話佢有傷噶啦，咁但係拓荒都想賭佢賭佢一鋪嘅， 未買入嚟已經話褲緊有問題啦。 咁但係 Embiid 咧 都試一試， 係 Embiid 都係同樣嘅問題。咁但係你問我自己咧？咁我自己就會偏向於揀阿 Andrew Wiggins 嘅。 我都係咁。係， 因為即係起碼至少你睇佢個運動天賦，至少唔差先啦。你至少我覺得佢有潛。 你兩個都能量都差唔多㗎，我梗係買，即係我會揀一個保養期。 咗自己 先。有保養先啦，大佬。嗰、那個好明顯係有機會。呢啲其實即係以騎士嗰個咁嘅運，即係佢有咁嘅運，真係抽衰嘢，係高位抽衰嘢嘅咧。我係佢真係信咗信邪，就千祈唔好揾啲冒險嘢搞啦。 喂，大佬，我真係覺得佢會賴嘢㗎喎。 係啦。 咁係咯，同埋其實佢，因為我覺得即係我欣賞 Wiggins 嘅一個 point 就係佢真係好用心去防守嘅。咁啱啱講到 Wiggins 同埋 Parker 啦，咁佢哋兩個會點講咧？我會同03年比較咯。03年其實佢哋唔係03年嗰陣時好相似嘅。Parker 咧就人哋話佢進攻技巧好純熟啊，有外邊又有內邊啊，但係運動細胞就爭阿 Wiggins 少少啦。咁即係身高上面兩個都六尺八寸咧，大家咁樣聽法有冇少少覺得？是當年的 LBJ vs Carmelo Anthony 咁嘅 feel， 即係兩個都係同樣嘅身高，同樣嘅打即係同樣嘅位啦。咁但係當年 LBJ 人哋都話佢高中生出到嚟進攻手段又少啊，跟住又驚佢唔成熟啊咁樣。跟住阿 Anthony 咧就喺 NCAA 證明咗自己啦，第一年就攞冠軍啦，跟住進攻技巧萬花筒咁樣講到咁啦。咁但係即係呢個都係，但係大家都會覺得 LBJ 嘅天賦係會高啲嘅，上限都會高啲。咁而家同樣情況就去到 Wiggins 同埋 Parker 咁嘅情況之下咯。咁但係你問我，我就會揀 Wiggins 多啲，因為 Parker 咧聽講暑假嘅身材走曬樣啊，重咗20磅啊咁樣嗰啲咧。咁 咁啊，咁呢個真係難搞啲喎！呢啲即係買睇馬咁無端端， 突然間重20磅。 但係你嗰啲你要 NBA 即係打籃球嘅美國啲球員，如果廿磅咧係好似天日就嘣一聲 都可能會 聽噶嘛。咁首先其實每年啦，阿 Thomas， 你對呢樣嘢咧又嚟講，其實我一樣嘅啫，即係我覺得呢個絕對係比我成日 NBA 係一個一半係 entertainment，即係話呢個好似講到好誇張好勁。當然你話去到03年嗰陣時咧，就真係我覺得哇，完全係一個好誇張，可以揀都唔知揀咩好啊，樣樣都正，可以影響跟住幕嚟咗十年嘅 NBA， 十幾廿年 NBA 可能都會俾呢班球影響嘅。好啦，但係咧其實咧就。呢啲真係可能廿年先或者十幾年先一遇有啲咁嘅真真正正有實力嘅球員，因為打 college 打 NCAA 同埋你去打 NBA 打82場嗰個係兩回事嚟㗎嘛，係啊，咁其實咧就好多時都係喂即係我哋講過都不下一次兩次啦，即係每次其實講翻喂而家打出嗰啲球員咧。好多都唔係講緊投嗰十，唔係投嗰十位，可能甚至乎係 second round 嗰啲咧球員咧，喂打幾年起咗打上嚟咧，仲勁，又或者喂你見到好多 D league 嘅球員走上嚟，其實都係打得好好嘅，反而嗰啲投咩狀元啊、榜眼嗰啲，唔知去曬邊有多時係。咁阿 Thomas， 你有啲咩即係睇法咧？ 即係自己睇咗 NBA 咁多年啦，廿幾年啦，咁尤其是 NBA draft pick 啦，咁基本上我呢近呢。七八年都唔會點留意㗎啦，因為根本上就唔需要有任何參考嘅作用。即係其實好多人都講緊啦，即係其實好多嘅例子，即係頭先你講03年咁啊 ，pick one 唔使講啦，個個記得啦。哈利夫蘭 pick LeBron James 啦，咁 pick two 係邊個？有冇印象？ 記得嗰個咩 Milicic 係啦，咁啊即係。 講真啦，你有支咁嘅籌，大佬真係，喂，你都唔識抽嘅。咁第三，跟住就 pick 咗 Melo 啦，跟住跟住有 Chris Bosh 啦，咁去咗啦。咁呢一班人 係啦， 最重要係佢哋呢一班人嘅心理質素啦。即係講零三年啦，咁頭先你講緊係波特蘭嗰個 Greg Oden 啦，咁佢哋係 pick two， 佢係 pick one 噶嘛，咁 pick two 係邊個 ？Durant 咯， 咁啊係啦，咁啊其實大家即係講緊話 pick one 攞狀元，咁啊其實大家不得不提一個人，有可能近呢幾年會 miss 咗嘅，就係零九年嗰個球季，知唔知邊個 pick one 啊？ 格芬 係啦，但係格芬嗰年咧，淨係打咗幾場嘅 preseason game 咧，佢全季就受咗傷就冇打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呢個人係黐線嚟入樽王，咁誰不知佢休息咗一整年之後咧，哇！第二年黐線啦，即係計佢我一年嘅入樽咧，即係都好似超過170几次，即係佢係爆發力係冇盡嘅。咁亦都咁講，即係我點解唔睇 draft 咧？即係 draft pick 咁緊要咧？因為無論你 pick 到幾好都好，即係個先後先序，最重要我個人。我個人嘅健康程度啦，咁同埋最重要你發唔發揮得，發喺個球隊裏邊發唔發揮到你嘅功用？因為咁耐以嚟咧，即係有啲球員係即係講緊對球隊好有貢獻，即係就算你講緊洛文都係 round pick two 嘅。之前嗰個 Gilbert Arenas 直情係阿連拿斯嗰啲都係，喂，就算即係講緊啦，林書豪係冇 pick 到添。活塞2003年 Ben Wallace 嘅時候，Ben Wallace 攞4次嘅最佳防守球員。Ben Wallace 都係冇 pick 過㗎，即係有時候再加上頭先啊 Wilson 講得好啱啦，咁啊依家 NBA 啦，即係有即係仲有一個叫做發展聯盟啦，咁啊有時候呢啲球員好出色㗎嘛，即係譬如話今次即係講緊啦，有個叫 Daniels 啦。就火箭嗰、那個，咁啊射咗一個關鍵啦。咁啊，其實依家係好多渠道俾你嘅，即係依家好多渠道發掘到啲好嘅球員，而升到打下打 NBA。咁大家點解會爭住打 NBA 咧？咁當然啦，薪酬待遇好緊要啦。最即係最，我唔記得咗依家係咪最低都有30几万，即係講緊係最低，你入去坐張凳啊都有30几万啦。係啊，咁啊依家你話哇啲 draft day 啊，哇好勁啊，即係 pick one pick two 嗰啲，即係今年係啦。哈利夫蘭即係連續 back to back 兩年都攞到，咁其實我印象當中咧，對上一次攞到嘅話咧，就係 火箭 同埋奧蘭多魔術，奧蘭多魔術就係九二同埋九三年，咁佢分別攞咗奧尼爾，咁之後其實佢哋 pick 咗 Anthony Hardaway， 即係 pick 咗 Chris Webber 嘅，咁不過就同我哋今陣時 trade 咗咯，咁啊真係唔好彩啦，咁就 pick 咗 Webber， 咁 anyway， 但係 Webber 嗰陣時都一時無兩喎，風頭都 因為嗰陣時係 Fat Five 啊嘛，咁嗰時係密切跟周，佢就即係人生係啦，人生裏邊啊嗌錯咗一次 time out 咯，係啦， 但係你嗰陣時金周圍嚟講，你想去 Penny 定係想去 C Web 嘅？你嗰陣 其實如果嗰陣時咧，因為我哋後邊咧就已經有 Tim Hardaway 同埋 Charles Beal 噶啦，咁已經好勁啊！我哋唔需要，我哋而家就係爭前面一個位 置。咁係 C Web 啦，嗰陣時 係啦，嗰陣時要 C Web 啦。咁同埋因為為咗要 C Web， 即係我哋為咗要 C Web 嘅話咧，我哋直情係佢，因為其實。其實咧，金州市嘅人咧係唔係咁中意 Chris Webber 嘅？ 係咩？ 即係要講翻。 即係 Draft 都係嘅。 其實唔係 Draft Day 嘅時候好好，因為佢 Working Season 打得好好。 係啊係啊。 金州市真係嗰陣時個球季係打得非常之好嘅，因為有 Bill Owens 啦，有 Charles Beal 又上翻嚟啦，有 Chris Mullin 啦。咁但係就過完一個球季之後，咁啊阿 Webber 咪去咗華盛頓嘅。 係啊。 咁其實嗰個球季咧係去扭計唔翻嚟嘅。咁我哋嘅球隊就知道哇呢一個後生仔係打得到波嘅喎，咁於是者就吹走咗 Owen， 就換啊 Wanny Cycli， 咁啊換一個中鋒，因為嗰陣時我哋係要啊 Webber 打中鋒，但係佢係唔想打中鋒，咁啊想打大前鋒，咁但係估唔到佢自己私底下就同 Washington 丟咗，咁我哋金州勇士亦都陷於一個黑暗時 期，低落期啦， 低落期都低落咗成10几年啦，其實呢一個係一個非常之緊要嘅，即係我話咧，我哋金州勇士啲人我試過喺球場買個金州，即係 Warriors 嗰件衫啦，即係 Webber 件衫，係4.95元嘅啫，即係但係4.95元係掛曬喺度嘅喎，即係證明咗佢係幾唔受啲球迷歡迎。係啦，佢係一個受歡迎嘅球員，不過就只在於係 Sacramento King 嗰個時代。 係 啦，咁我哋講翻今年嘅 draft day 先。係啊， 今年其實冇啊，都係帶出咗呢樣嘢啫。我係想講呢樣嘢，即係只不過吹就還，即係吹水啊。即係我覺得即反而其實呢樣嘢對嗰幾個俾人抽出嚟嗰班球員係最重要，因為嗰張肥約， 啊 Rookie 嗰張，即係尤其是佢投嗰幾個，哇！嗰張約咧係高薪到不得了嘅啫。喂，咁所以就對於球迷嚟講，譬如騎士隊，其實喂，即係都幾大希望嘅。 你諗下，其實今年唔係爭好遠啫，嚟 playoff 啊，咁啊爭。 唔係因為東岸廢啫，我覺得下年就唔會咁樣噶啦，我自己覺得。 啊，但唔係你見到譬如阿 K Aaron 啦，都即係逐漸成熟啦嚇隊波。咁其實譬如你成日都講過， 我知唔係即係雖然我係做一個騎士球迷，但我想講一句，我到而家對 K I 咧個進步都係好唔滿意，即係咁多年嚟嘅都一直係咁嘅位， 冇錯。 你第一年係咁嘅打法，第二年係都係咁樣諗，即係諗下 LBJ 當年都係。First pick 第一年17勝，第二年35勝。 唔係 ，Kyrie Irving 係我俾我感覺佢就係一個 good player 咯，但係唔係一個 good leader 咯。 Team player 但 係 啦，好緊要一樣嘢咧，其實騎士隊一向，我覺得一向個問題喺邊度咧，就係佢揀唔啱 教練 management 係啦， 係啦，教練嚇個 GM 走埋啦，炒埋。 今年即係我點解覺得有少少希望咧，就係佢好似哇，所以要清淤血咁樣啊。由頭到尾清曬啦嚇，咁、又俾你整個即係第一位嘅選手啦，嗱咁啊，而家最緊要就睇你揀邊個教練啦，因為其實好簡單，你知道個教練係好影響個球員嘅發展噶。其實即係如果嗰陣時 LBJ 嗰陣時唔係搭住 Mike Brown 而係搭個 Phil Jackson 嘅話， 我想話俾你聽，唔好個 Phil Jackson 咁神級啦，即係騎士係搭一個好啲嘅，我覺得佢今時今日真係未必會嚟開騎士隊。你嗰陣時喂，你俾啲咁嘅。即係咁啊！嗰陣時有教練都冇教練啊，其實嗰個教練就係阿 LBJ 嚟啫嘛，賣到去阿肥仔啊！我真係唔知點解黑人肥仔嚟啲啊 ，Mike Brown 呢啲咧又係同阿 Wilson 嗰啲咧。 佢每一場係戴住唔同嘅眼鏡上嚟，就為咗 display 下自己副眼鏡，可能收咗廣告商啲， 可能都 係。咁就係即係呢一類咁啊嘅教練啊，係廢廢地嘅。咁啊，所以我覺得邊個都就七六人啦，七六人其實我都驚啊！你話。十位里面有两位，俾你抽个咩球员俾你都好啊！你见呢几年七十六人做咩？其实真系不断系咁喺底系咁磨，再抽个，再抽个咁样，就好似要抽到一个即系重新有抽个 LBJ 出嚟，佢先安乐咁啊！ 唔系，我觉得七六人真系要揾个大佬级嘅角色嘅，即系揾一个角色确定咗佢系球队嘅将来嘅即系重心啦。 我觉得佢系完全谂唔到，冇一个固定方向。其实喂，佢未拆散之前咧，其实我觉得佢人脚。唔算係差噶，又我覺得喂，你抽今年最佳新人啦，HW 啦，咁同埋你其實譬如之前 Evan Turner 啊，甚至乎啊， 佢嘅開季係好噶，你睇下今年係開季係好噶， 第一場贏， 但係估唔到可以係又係創咗個紀錄咯，26連敗啦， 26連敗，即係佢一來我覺得佢有啲。我覺得係有心嘅，係佢有心，沉唔沉聲衝落去啊！哇，唔掂咯，還都入唔到 playoff， 或者佢入 playoff 都冇乜用喎，又過佢唔到啲咩，不如衝落去抽多個好嘢翻嚟啦！咁好啊，我覺得睇下點，即係我覺得成件事係同嗰個球隊嘅管理層係好有關係嘅嚇。呢樣嘢我覺得係同你而家哇個選秀抽到啲咩係好有直接關聯咯。點去發展你個球隊先係一個好最重要嘅因素咯。咁所以個 draft pick 其實都係大家得個支持啦。咁就下年喂出嚟嗰啲人打成點，咁啊真係到時先睇啦。我就望希望騎士隊好彩啦。我曾經都係騎士隊嘅球迷，因為係咪先？ 不過聽開騎士咧有單料咧，咁啊就係話佢哋個管理層咧應該唔會俾 KI 個 max deal 咯。即係佢哋應該唔會俾佢最高合約㗎啦。 其實老想 KI 你即而且確亦都個表現係未到攞一張約，但係喂， 佢可以吸引到球迷咯，我覺得。 一吸引球迷啦，同埋喂之前已經啲球迷出嚟喂唔好走啊，又叫阿 KI 唔好走啦。咁同埋喂，其實Charles Barkley咧，今個禮拜講嘅嘢咧就係話叫阿勒邦咧，其實應該係翻去騎士隊啊。佢話騎士隊嗰啲先係真球迷，熱火嗰啲唔係真係球迷，係假球迷啊。即係話佢即係純粹係希望佢追個 Glory 嗰樣嘢嚇。咁啊而騎士隊諗下，你走咗傷咗佢哋心。仲要哎你翻嚟呢班就咁我覺得騎士隊嗰啲人就真係有感情嘅，真係好嘅。咁你話就翻嚟翻嚟一回事啊？ 燒波衫都好有感情， 同鄉係 一個愛 之心啊嘛， 愛之心恨之 愛嘅表現嚟噶嘛呢個。咁但係呢個到時先算啦嚇，呢個到時先。我哋其中一個 即係燒，我覺得咧燒得波衫咧，你當年燒得波衫咧就唔好望佢翻嚟啦。即係做人咧要 時間可以沖淡所有嘅怨恨㗎嘛。 燒波衫係得嗰幾個球迷，即係有一扎球迷啫，但係有一扎 消火水啊 嘛嗰陣時，大佬。 咪咯，咁我覺得呢個我覺得好難講嘅。咁呢個即係我覺得係再一未抽啊，一陣我唔知一陣騎士隊可能抽過 又是新嘢， 抽咗中國嘅李慕豪翻嚟。 嗰個係嘅咩？嗰個係喎，嗰個 佢今年係選秀啊。 係啊，但係佢應該係 second round 先 ，second round 尾 添。係啊，先走出嚟㗎啦。咁anyway 啊，咁啊即係我覺得拭目以待啦。咁啊另一單消息咧，我睇下湯喺度。 你講唔講埋 K Love 消息，定係遲啲等多啲嘢先講 ？K Love 嗰單，哇！我 嗰度真係有排，嗰個真係好多個 scenario。 settle 啲先講。 係咯， 或者等下一集先講。 阿湯喺度又講下一單其實。單幾 hit 嘅新聞之前都係就係講呢個Clippers， 係啦，咁你知道嗰單嘢啦，佢老細搞鑊捉出嚟啦咁樣，咁而家咧就最終咧就話，喂佢好似應承咗話都係要賣盤啦，嚇， 都 係佢又話即係佢老公啦 ，Sterling 就話，我都係俾我老婆揸住，即係俾佢搞啦咁樣，咁其實咧就。即係我唔知，因為其實又我想睇下你點睇，因為我覺得 NBA 喺呢件事咧，即係好惡霸。 嗯， 我唔係喺一個公開場合，講呢説話，你錄我音，跟住咧播出去，跟住就哇你重罰我，跟住係罰$250,000，終身禁止我參與任何事務，而家仲要逼我賣盤，係啦。咁我覺得哇，真係行到最絕啦，同我殺咗啊冇分別。咁、你覺得其實呢樣嘢你點睇咧 ？OK， 喺美國生活咁耐咧，咁你話種族歧視呢啲嘢咧，其實即係成日都會見啦，司空見慣啦。咁但係今次即係咁，即係呢段錄音出咗之後咧，即係牽連大波。咁首先啦，即係牽連嘅即係佢同邊個影相咧？咁啊 ，Magic Johnson 啦，咁啊 ，Magic Johnson 咧一個名宿嚟噶嘛，即係響 NBA 咁大嘅貢獻嚟噶嘛。咁如是者其實咁耐以嚟即係種族歧視美國係一個好嚴重，即係一種好 serious 嘅問題， 死穴嚟嘅， 係啦，死穴嚟嘅。咁再加上你呢一種運動係咁融合到呢啲咁多國際啊，或者唔同膚色嘅人，係啦，唔同膚色嘅人。咁你話今次嘅重罰，咁有能又係啦 ，Adam Silver 啦，咁啊新官上任，梗係要嚇話俾啲威勢大家睇下。 我覺得 係，係啦，咁啊要逼佢出，即係要逼走佢。咁其實我相信。都是一件好事嚟嘅，因為我相信如果佢老婆即係已經咁樣講啦，我坐到監，跟住我俾我老婆如是我老婆也能入到球場，其實都會俾人靴嘅。係啊，咁我相信咁樣嚟講，對個球隊最重要係對球隊嘅球員嘅表現，再加埋對啲球迷嘅忠心度，咁其實所有嘢都係一種唔好嘅影響咯。咁不如就賣一盤啦，即係賣俾一個新嘅，俾一啲新氣入去啦。咁啊，當然呢啲事又梗係唔想發生㗎啦，係咪先？咁有時候我都諗緊，喂，大佬邊個究竟攞段嘢攞出嚟，喂，大家播咧。依家 我覺得有鬼啊，真係 有科技發展，即係有時都有㗎。喂，有冇可能係女朋友？喂，其實有可能係。喂，勒索咗佢先嗱，我有你手上邊嗰段嘢嘅喎，喂，攞翻啲錢，又唔係喎，佢公開出嚟，可能我相信佢個女伴已經係有一段時間，或者已經係接觸咗呢啲嘢，咦，即係時候爆出嚟喎，咁樣咯，即係有時候個時間性都幾緊要㗎，即係個時間性亦都係令到啊，啱啱打到季後賽，見到啲球迷所有嘢，咁你即係啦呢件事啦，即係一海圈海點啦，至到依家仍然有人喺度不斷地講緊，好似今日LeBron James咁樣講㗎啦，佢話冇人可以凌駕得到，即係講緊所有啲球，即係講緊個國際嘅聯盟 出得最多聲嘅球星， 因為冇咗 Kobe Bryant 啊嘛，即係其實個個都喂大佬落杉磯喎，梗係啊大佬話事㗎，係咪先？你會 有啊？有 Kobe 喺呢件事 冇啊，冇啊，好少表達。 真係未聽佢講啲咩嘢。 佢有講過，但係唔夠多咯 ， 同埋冇咁強烈。 都係開始咗幾日先講。係 啦，咁同埋最緊要今次能唔留意到，因為依家 NBA 個工會咧，其實阿 CP3 啊 ，CP3 都少咗，因為其實佢身份比較尷尬，佢亦都係快艇隊嘅，係啊，所以其實快艇隊係比較尷尬， 好老尷嘅， 係啊。咁啲人又咁樣講啦，即係又要講翻啦，啲黑哨啦，即係講咧唔係吹得咁公平。啲人又想話喂，咁樣快艇唔好成日見到你個標誌啦，咁可能一諗起你嘅標誌，又諗起你個班主啊嘛，所以咪快啲 OKC 搞掂佢咯， 係 啊 ，KO 咗佢， 係啦，就 KO 咗佢咯。咁呢啲唔知係咪真定假啦。咁啊，最近啊話依家咁樣啦，就賣盤啊嘛。咁 賣盤好緊要咯。而家我呢度 有個陣容啊， 即係全有六個即係可能性，係賣俾 即係賣家陣容。係 啦，嗱，包括有邊個咧？包括有 Magic Johnson 同埋背後嗰個大財團啦。 係。 咁咧，連一個咧，呢個應該 個名嘴啦， 係啊，一個名。 名嘴嚟嘅，係咁啊，佢亦都係一搭咗 Oprah Winfrey， 咁佢好出名㗎啦，係啊， 佢又夾咗啲財團又揾住買啦，咁第三個就係 Grant Hill 啦 ，Grant Hill 咧就睇翻 臨退休嘅時候去打快艇， 係 啊，原來 Grant Hill 咧佢話佢即係啲後屘而家有傳嘅，佢話你以為 Grant Hill 係一個即係一個好 普通 嘅即係一個球員啦，佢話佢喺佢房裏面咧，佢唔會播住 ESPN 嘅，佢係播住啲財經節目啊，佢一個好好懂得投資嘅人嚟嘅，原來係咁啊。另外咧就其實咧 有 係啊， 有面 最識嘅就係 話你突然間講句國語出嚟，哇！ 係啊，阿葉問咧就話説咧，而家就為喺大陸揾啲投資者咧，就可能咧就話 勁多啦，咩 QQ 啊、阿里巴巴嗰啲排住隊 support 佢咧，真係即係用錢搞得掂。 你講開又係，如果係咧，因為 NBA 嚟緊呢五年內都會發生㗎啦。咁啲球衣咧就會多咗冠名贊助㗎嘛。咁其實都已經諗緊啲美國牌子，譬如話咩咧，可口可樂啊， 係啊， 迪士尼啊。啊、蘋果啊，啊 UPS 啊，哦、即係呢啲大財團都會喺件衫出現。咁如果有機會嘅話，阿里巴巴都有可能係會 啊。我呢件事我哋嗰陣時講，我反對到爆喎。 係啊，我都反對件波衫上面。 即係多冇幻想曼聯有件哇哈哈嗰陣時候，咁你話會覺得點啊？ 應該會開心。 哇哈哈咯， 唔係好多人唔中意㗎嘛。 唔係，但係你留意一下咧，因為而家喺歐洲，即係而家你有睇開而家西班牙啲聯賽啲，其實佢哋無論喺地板啦，係啦，件衫啦。 睇數高咁樣，即係我覺得歐洲唔緊要，佢哋唔識籃球嘅嘢 OK 啊，因為大陸都係咁嘅，哇！成塊地板啊，快綠又睇唔到啲線，嗰個圓形就係嗰個唔知咩嘢飲嘅，一陣咧去到個顏色區域咧， 冇錯， 又唔知咩榜。其實即係我覺得美國點解運動個位置可以擺得咁高咧，就係因為一路佢哋好 respect 運動嘅嘢。 冇錯， 而家但係我覺得佢咁樣搞咧。即係話，所以咗呢個題話，我覺得佢哋開，即係呢件事，即係見錢開眼咧。咁你同大陸 CBA 嗰啲差唔多。 因為其實我相信係因為即係 Adam Silver 係一個叫會計師嘅身份出身。嗱，之前 NBA 做咗三年嘅 David Stern 咧，佢係一個律師嚟嘅。咁可能今次 Adam Silver 就係一個好識計數咯。咁其實最重要就而家其實 NBA 咧都幾一個尷尬。咁其實由一個70年，即係有講緊啦，70年代有扎巴啦，80年代有 Magic Johnson、Larry Bird 啦，咁90年代就 Michael Jordan 啦，咁依家千禧咁就係 Kobe Bryant 啊、Iverson 啊、LeBron 啦。咁其實留意一下，其實 LeBron。我哋講咗咁多，喂，打咗11年嘅咯喎，咁其實大家諗下，再響九即係講緊係2006、2007、2008嗰啲新秀裏面，再揀一個可以支撐得到，嗱，咁而家 Durant OK 啦，咁但係就阿 Durant 嗰種佢嗰種嘅球員，佢一個好好嘅球員。我覺得佢係近即係等於阿鄧肯咯，即係鄧肯其實今年打咗第十年，佢一個係啦，但係佢唔係一個好有性，佢唔係性味嘅球員， 佢有一個不過佢傷毀咗 D Rose 啊嘛。 哦 ，OK， 係 啦， 即係但係你留意佢哋一啲好低調嘅球員，但係佢哋咪私生活好花枝，即係嗱，而家 NBA 咧嘅報導已經係直情你落咗架車，跟住啲報導你啲球員啲衫啊 ，Westbrook 嗰啲啊好誇張噶啦，著到啲衫係，咁其實已經開始留意埋呢啲噶啦，係啦，已經留意緊你啲品味啊，直情留意下你啲啊著衫啊。啲嘅態度啊，因為其實我覺得 NBA 其實依家都係想，其實講緊係一個美國所有嘅運動都係要揾一個英雄人物出嚟，而係要支撐得到你。我哋要為嗱之前嘅 Kobe 就成功咗啦，即係其實 Kobe 係一個成功就係佢洗完底，跟住再建立啲球隊， 浪子回頭 係啦，浪子回頭咁真係佢。球場上面是最重要的，因為球場先是你的舞台，表現到你的價值的嘛。啊、你講到自己幾叻都冇用的，但係最重要就是喺球場發揮到。係 啊。 依家 Kobe 其實已經係仲有兩年時間，就真係基本上是退休的啦。佢、自己亦都覺得係呢兩年已經玩完的啦。咁啊，你留意一下，即係其實 NBA 依家係一定仲要想揾緊一個人，咁但係未揾到人之前，咁我都要揾食㗎，咁我都要買啲轉播權㗎。咁啊。所以我即係講翻就話啲贊助商會喺件衫出現，呢樣嘢係一定會成立噶啦。但係究竟點樣做到件衫，即係做到我一件事靚咧？咁啊， 真係要有濕圖，但係你我俾咗錢，你又唔係將我擺喺個件衫裏面㗎，大佬。 即 係 講緊嗰件依家件好似足球衫嗰件嘅新嘅球衫咧，咁啊，我好似香港好少人見到著啦。但係就話其實個反應咧，話喺歐洲同埋美加係幾好嘅。咁你留意下， 即係短袖 係啦，短袖嗰件， 大家當 T 恤就係啦，嗰件落場衫。 因為同埋你留意下，喺觀眾席咧，成日都會影啲球員啦，即係啲球迷啊，其實係幾支持嘅。咁因為其實喺外國咧，佢係因為佢哋咧係好期待一件咁嘅衫，將件球衣再加埋件 T 恤咁嘅概念擺埋一齊， 咁呢件衫原來係買得幾好喎。 佢哋原來中意呢個 style。 係啦，冇錯啦，係你留意一下啲球迷，你原來係好多人都著㗎，你估都估唔到啊！即係反而我哋啲人就會中意舊款啲背心嗰種款。 啊，當然 T 恤著就 OK 嘅，因為球員嚟講啊，立邦咧自己都話唔中意啊，老實講。咁啊，Adam Silva 都係會聽下意見先嘅。咁但係真係向錢看嗰樣嘢咧，就不能夠咁講啊。但係講開頭先咧，阿姚明即係就算啦，老實講，你講錢。 是 即是美国哇然后同埋我哋嗰啲强我国咁强咁强大而家啊其实如果你喂纯粹讲钱赚呢即係大家都有钱赚啦、但即係其实奇怪呢单嘢其实本身呢 LA Clippers 嗱一路盛传其实係讲緊10亿㗎嘛、即係我咁呢个价钱就比较叫做客观啲啦、但其实对波本身嘅价值呢其实好似有公鹿队咁公鹿队其实啱啱之前啦买咗500几万啦。 五亿八千万 啦。但係呢其实呢就佢原先嗰队波呢其实都係值4亿头㗎啫。即係当然喂你买呀、要成咁你而家要出个高啲价人先喺卖出嚟啦你俾返而家个价我卖嚟做乜鬼嘢。但係而家讲緊呢其实呢喂 ,LA Clippers 其实本身呢嗰、那个价值都系讲緊5亿几嘅啫喎。但係而家系讲緊要出个价出去 double 喎。老实讲我系Sterling, 当到 Sterling 呢哇原來可以賣到咁高價，即係因為呢件事啊！我覺得即係點都因為呢件事炒一炒咧。喂，賣都唔係唔著數喎，老實講。你每年因為其實佢投資呢隊波咧，原來每年嗰個回報咧，大約咧即係拉翻平均啦，其實上咗12%，其實係好高。原來 NBA 球隊，因為呢即係呢十幾廿年，其實哇，你見水漲船高啊，好發嘅，咁有咁多 sponsor， 其實每年12%嘅回報係好嘅。咁但係如果你講喎，而家即刻俾個 double 嘅價錢我，咁老實唔係我出口講衰嘢咧，我都可能會心喐會賣喎呢隊波。 秀田冇人爭，爭開有人爭，有人爭就水漲船高咯。 係啊，喂，而家隨時你咁多財團嚟爭，唔止係 莊臣有個有個， 喂，唔淨止係講緊係10万嘅，即係唔係10亿嘅，即係所以我覺得咧，呢單嘢對於佢嚟講咧。即係未必冇著數咯， 有著數嘅，其實即係錢銀上面咧，起碼我收翻個揼先， 即係 起碼我飽咗先。 即係只不過大條氣鋸佢啫，我覺得係。即係我覺得喂，佢而家先前又話要打官司，又話成，頭先唔係話計落條數，打官司又要錢，又為咗啖氣。如果話我一臨臨聲袋咁多落袋，你俾我不如就算數啦。 你要錢啦，定係要道氣咧？而家個問題就係啦。 係啦。 如果我要道氣嘅話咧。咁我就真係焗住同你打官司啦，洗人資啦，再繼續 又燒紙人紙又成，咁樣最尾輸埋就大劑啦。咁喂，如果喂買好價錢就即係 OK 喎，但係而家唔知佢點買咧，其實啲 detail 仲埋即係仲未講啊。咁但係你話我覺得如果 NBA 自己本身咧，其實我覺得佢一定係想賣翻俾有 NBA 球員背景嘅嗰啲 嘅 財團嘅 嗰啲啦， 係啦，就最好喂 keep 翻個 legend 喺度出出入入啊。 係啦，嗰邊一邊咧就有山貓嘅Jordan 啦，另外一邊咧就有 Magic Johnson 啦，咁樣。兩個如果有機會碰下頭咁啊，幾有話題性啦，係咪先？ 咁但係你話會唔會賣俾即係外國？你譬如話姚明嗰啲咧，係咪機會會少啲啊？Thomas， 你覺得 火箭賣俾姚明會好睇啲？ 火箭可能，但係 Eric Clippers 又賣俾姚明， 其實 賣俾中國 咯。依家火箭即係你留意下火箭隊咧直播咧，即係啲球場，即係講個籃咧，其實係見到有個 pad 係匹克啊， 匹克係啊， 係啦，匹嘅。咁啊，361度啊，即係其實你見到好多都係。啦，即係同姚明打個波啲人，全部啲鞋腳上面著嗰啲鞋，全部都係 Peak 啊，係啊，安踏啊咁樣。其實佢哋依家侯斯頓嘅火箭嘅班主已經係有持有咗30%嘅匹克嘅股票噶啦。咁你話想唔想一個中國人嚟到？咁當然想啦，因為你諗下，如果中國有一隊球隊，即係等於代表有一隊叫做國家隊或者叫做中國代表隊喺 NBA， 好似好型咁件事。但係我覺得NBA 想穩固翻自己一種美國人，再加上呢件事。即係我覺得佢件事想呢件事，再加上 Magic Johnson 係今次呢件事係發生洛杉磯啊嘛，咁其實Magic Johnson 再加上一個名宿，再加上佢有號召力噶，你留意一下入名人堂，專天入名人堂都係 Magic Johnson 帶出去講嘢講曬，即係佢又代表咗一種 NBA， 佢有公信力，所以我相信如果係大家爭嘅話，我應該咁講啦，你有錢冇用噶，我行出嚟。 個個都會俾面你啦。 佢只要俾翻同樣嘅價錢咧，係啦，咁其實即係應該佢嘅機會比較大。 咁同埋今次亦都可以話啦，有安慰獎因為件事牽涉到你 Magic Johnson 啊嘛。 呢件事唔得，你講牽涉啦， 因為我哋分析過，我哋就係覺得其實佢係咪背後嘅內幕係啦，佢自己就 哇，如果嗱，如果諗到呢個咧，嗱，如果諗到呢個真係一個好。好厲害嘅商業奇才，即係要鋪曬路嘅喎，亦要知道呢個人嘅性格會講啲咁嘅嘢，拉興到喎， 有嗰柄帶。 我只係覺得呢件事其實唔奇嘅，如果係佢去策劃。但係 anyway， 我覺得你話賣翻即係或者佢仲係差唔多第一個出聲，第一個傳話我要買呢隊球隊，即係你話即係佢哋亦都唔怕，即係完全唔怕瓜田李下。我係想買啊， 尾巴跌咗出嚟先。 係啊，我成條尾成九條尾射咗出嚟。咁但係點都好啦，我哋話齋賣俾佢，我相信 NBA 係最開心嘅。但其實而家我諗唔到係究竟係阿 Donald Sterling 佢自己決定賣俾邊個啊？定係而家 NBA 決定賣俾邊個啦？因為喂，其實佢而家成 take charge 揾嘅 CEO 控制咗隊波。 第一樣嘢應該 NBA 要所有其他即係其他我29隊球隊嘅班主一次佢通過要。通有四分之三係提議，即係佢屬於 佢 能夠擁有隊球隊先，跟住咧就應該空咗個位出嚟，空咗個位即係等於你立法局要趕一個人出嚟，都要趕走咗個人先，跟住就球隊空咗出嚟啦，跟住咧就 NBA 就攞翻出嚟買翻個盤啦，咁樣先啱嘅，唔係因為唔係阿邊個阿 Sterling 阿 Sterling 想話賣俾邊個就買邊個咯。 咁但係咁佢錢嘅時候咁啊最終啲錢係要袋翻去阿 Sterling 個袋度。 係啦，冇錯。 咁但係。邊喂咁又豆你又話是要俾賣俾， 因為 啲 人嘢真 係 嗱啲人嘢真係我又啲人嘢真係唔識啦，即係唔知道佢究竟係想話開幾多。 我好 concern 緊，即係中間嗰啲細節應該點搞？因為我成件事我覺得係一件好我對於我嚟講啊，唔好理嗰個 Sterling 有幾衰啦，但係呢件事 NBA 即係還翻辦嘅呢件事，定打劫一樣啊，大佬。咁我以後嗰啲班主其實就唔該小心啲啦。即係如果佢哋而家即係哇合力懟佢出嚟啊，懟佢走啊走走，咁你以後有咩事咧，自己就嚇即係唔好講，唔好話有啲咩講錯嘢啊，即係或者俾人影到相啊，任何事都好危險啊，我覺得。 今日就係佢。明日就可能是你嘅咯喎。 係啊，咁你，我覺得呢件事係唔可以。 設定可以第四集可以拍 NBA 版，第三集就新界精權。 佢即刻買個版權，應該或者即刻要拍一集咁樣，我覺得係好危險嘅。咁但係 anyway 啊，呢單新聞睇最尾睇賣俾邊隊，我覺得就真係 Magic Johnson 係大機會嘅。咁喂，最尾有個話題，喂，其實講開咧，頭先我哋 off mic 一路講緊香港買波鞋嘅嘢啊，阿 Thomas 你 新世代嘅。 新世代波鞋文化 即系冇其实系针对翻香港，即系大家如果听到嘅听众，即系我想讲一啲系香港人嘅心态问题啦，即系对于波鞋，咁自己有幸咁呢半年咁又开始有啲波鞋接触咗啦，咁啊买波鞋，咁留意到依家新世代买波鞋嘅态度啊，或者嗱负担能力，我觉得唔系问题噶，即系对于一班人依家嚟讲买对波鞋，我唔好成日话用个价值去衡量一对波鞋啊，即系可能我哋上一代就会话喂用對波鞋，因為大家睇佐敦長大，所以因為其實如果成個環顧 NBA 咧，得一個人著個波鞋，你唔需要，譬如睇一張相，你唔知，你唔需要睇一張相係打邊一年著咩衫，你著我對波鞋就知道佢打第幾年嘅啦，因為我對波鞋係講到一個故事，係代表咗一個人物啊。咁但係依家留意到啲人咧買波鞋嘅態度咧，其實佢哋係唔係唔好講話認唔認識啊，或者好唔好著啊，而係話反映咗係個社會一個話題咯。即係呢樣嘢，哇受唔受歡迎啊？係咪依家呢一個星期最多人講嘅話題啊？最注目啊？佢哋依家買波鞋嘅人，有時候佢哋唔係話對鞋自己中唔中意咯，而係話人哋話俾聽，你擁有咗之後，我就會適合咯。 係咯， 係啊，即係個心態會係咁樣咯。係啊， 即係我想講就係以前買波鞋，我成日話即係而家買波鞋同以前買波鞋咧，一樣嘢就係我以前點解想買一對波鞋，除咗我睇個即係睇住呢個球員喺場上邊，即係有個感染力之外，我買翻嚟，我其實一定會著對波鞋落場打嘅。 係啊，你頭先講著係非常之緊要，因為喺我鋪頭買咁耐波鞋，我都同你講你著對波鞋。 對波鞋是因為做出嚟係真係一無論係設計者定係生產商，佢都想你著喺只腳度感到舒服。千祈唔好再去諗草波鞋咯。咁我 頭先講咗話草波鞋係愛歌嚟㗎嘛。 係啊，即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句好可憐。係 咯。 即係要識醒啦，成日同佢聽講嘅就話你知道個問題所在，識醒唔係最可憐。但係如果你明知個問題所在，因為其實講真嘅，波鞋一種物料係塑膠啦，咁你其實膠水亦都係塑膠啦。咁大家知唔知塑膠喺邊度嚟啊？ 樹 唔係 係石油， 石油提煉出嚟噶嘛。咁其實最重要係又要講翻啦，香港呢個環境啦。因為我自己美國有啲波鞋，我 keep 住係啊 ，keep 住係 keep 得好過香港啦。咁因為香港又潮濕啦，係啦，又多塵啦，對鞋係難 keep 啲嘅，呢個係好肯定嘅。咁我亦都講翻啦，喺香港呢個地方，大家接觸波鞋是因為 NBA， 咁見到 Michael Jordan， 見到 Penny， 見到 Kobe， 見到 LeBron， 都係喺電視上邊，喺報紙雜誌上邊，即係佢哋嘅英姿，所以就係、是、有可能係有啲人就覺得哇唔好話過分咗定係點樣因為大家接觸嘅嘢都係在於喺波鞋上邊，咁同埋某程度呢，即係我哋嘅成長階段啦，咁啊覺得哇擁有一對波鞋，喂係即係係好開心嘅事。即係我負擔得到喎，係啊，負擔得到喎。咁今時今日咧，啲人咧其實買波鞋喺香港嚟講咧係唔開心嘅，即係大部分係唔開心。首先咧，啲人又討論一下啦，究竟會唔會喂點解啲波鞋去曬邊啊？點解買唔到嘅？我成日都講個説話就話、是，成條波鞋街有咗波鞋買，點解你淨係要買咗幾對 Air Jordan 啫？即係我成日都咁講，成條波鞋街都有波鞋買，仲要有時候嗱 Penny 唔好話 Penny 啦，有對柏賓嘅鞋1399冇人買。依家反而799喎，都仲係冇人買。嗱，香港人好得意。 邊對？就係 Air 字。 係啊，唔係第一，唔係第一 Air 字嗰對。咁係特別色嚟嘅。咁之前冇咁嘅色。咁 anyway， 我成日反映就係一樣嘢，香港人係追求緊一個話題。係。而家唔係話有冇考慮過自己中唔中意同埋適唔適合？因為成條波鞋街有波鞋賣之餘，係有得俾你試。反而而家大部分啲人喺度怨緊嘅就係話，我對波鞋我係冇得睇到。是啊，淨係冇得試到，佢最重要係唔能夠用正價去買到。 係啊， 係啦、 啊， 反而我都話啦，唔好為咗幾對波鞋而唔開心咯。係啊，其實唔係話唔俾你買到啊，只不過係啲波鞋你要付出咗更加高昂嘅價錢去買到，因為啲波鞋係落入咗一啲唔同人嘅，即係唔落入咗一啲人嘅手上面，即係叫貨源歸邊啦、啊。而最重要就係話，依家貨源歸邊又一回事啦。真假亦都係一回另一回事啦，因為依家的而且確自己留意到啦，發現到有啲人嘅經營啦，即係經營方式，的而且確就知道你有咁嘅負擔能力，但係就話有能你哋真係唔識分真假咯。咁我有能我就比較特別啦，真係我即係接觸咗波鞋耐，我真係會索我浸我個籠裏面就未有就知道嗰浸膠水，因為有能從外觀上面咧。你用隻眼去分析咧， 好似嘅， 因為其實都係有啲物料嚟嘅。咁你憑隻眼咧，可以分析幾多對鞋新同埋舊嘅啫。係 啊， 我睇唔到，真係我唔識分乜嘢叫真定假。但係我可以聞到個籠嗰陣膠水味咧，我就知道我對鞋真得。因為點解咧？ 係 啊， 神級 唔係關事，因為有能唔係嗱，要講埋先，係嗰對鞋，仲要係啱啱近呢，即係係最新出嗰啲啦。因為我只能咁講。鞋依家係百分百係 Made in China 噶啦， 係啊， 咁基本上係一條街做曬嘅啫。咁依家咁耐以嚟 ，Nike 都係揾一間原雜店。嗱 ，Nike 咧係一間好成功嘅公司嚟。其實我而家講緊啲人話買波鞋剩儲波鞋，其實咧係儲緊 Nike 嘅產品。其實記住係儲緊 Nike 嘅產品。呢樣嘢嘅產品某程度係反映咗一種嘅 NBA 嘅文化或者歷史啦。咁 Nike 亦都係造就，即係 Nike 亦都睇啱咗呢個市場啦。因為其實我哋呢一班人真係 kid 豆仔嘅， 係 即係好似食 NBA 啲奶水大，所以我哋都依家個人即係大咗、成熟咗、有經濟能力，就想買翻我哋以前做唔到嘅嘢啊嘛。咁其實 Nike 亦都係睇啱咗呢個市場，就不斷地 retro 啦，係啊，不斷地 retro 翻呢啲波鞋啦。咁講翻你話我點解會知道啲波鞋？即係點解話點解波鞋？我索個窿就知道，因為依家做波鞋，你啲女工做，其實我好容易喺條街裏面攞咗其他唔同嘅工廠裏面啲料可以翻去做，但係佢唔會攞到嗰間公司裏面嘅膠水噶嘛。咁有時候係呢樣嘢嘅味道係我就會分得到咯，因為有啲店有啲鋪頭，我真係試過去聞人哋啲，真係冇嗰陣味道。係啊， 實我同你去索一索。 係啊， 唔係搞我，一陣間人哋試著過咁樣，我咪大 即係我呢樣嘢係比較特別啲人話，點解你咁犀？我唔使睇外邊咯，費事我唔睇嘅，即係我係一索就咁。有啲人就話：喂，對鞋，有啲人因為我簡單啦，攞住對鞋。是咁不斷地擰，不斷地擰、 啊。 其實佢當 驗咁樣驗， 驗唔係問題。是啊、我係從你隻眼，即係因睇呢對鞋嘅時候，我已經知道你係唔識去睇對鞋真定假、嗯嗯。因為有啲人就會驗知，呢度爆咗膠水啊！呢啲點解呢度條線會走出嚟嘅？我可以話俾你聽，有時候係原廠嘅貨個質素做一批出嚟係仲差過啲老番山寨嘅。的而且確係有咁嘅問題。即係譬如話有對四代，我見過真係個肥仔嚟嘅，啲人話揸掌手，喂假嘅。真係對唔住，呢對鞋原來就係原裝嗰對嚟嘅、嗯，反而人哋假啲咧，仲會有啲改良嘅添，真係試過啲咁樣，係啦，仲靚仔咗。咁、嗯、你不得不提，唔可以，你唔可以淨係靠你隻眼去分析咯，咁、嗯、反而我係用味道去分析。咁咪講翻先。 好， 依家就係有一班人，依家係叫做啦，負擔得起想買翻一啲鞋啦。咁佢哋係其實真係嘅，肯俾得你錢嘅，但係佢哋都會驚話買唔到一啲真貨啦。咁因為市面上實在即係講緊上年，你直情係報紙都大肆咁講啦。 其實我想問咧，嬲嗰班友咧係即係好似你講係 Kiddo， 即係話哎呀好想買，但係買唔到，定係啲僆仔話哎呀，因為依期好 hot 啊。我買唔到唔開心，其實係邊班人唔開心，定兩班人都唔開心，因為貨量咁少嘅問題。 其實啊，佢哋想擁有，即係嗱，你講緊話得僆仔啦，咁其實講真嘅，受明星影響啦，即係講緊啦 ，G Dragon 韓星啦、啊， 韓星啦、啊嗯，即係邊個著過對 鞋？但其實譬如我哋可能即係我哋可能唔係僆仔啦，即係我哋都係啲 user 嚟㗎啦，都好想買到嗰啲貨啦，但都買唔到，都會有啲失落感㗎嘛，都即係可能。 其實係你買唔到嘅意思，就係因為你唔肯願意付出一個高昂價錢。係 咯， 即係我成日就係反映翻就話其實唔係唔俾你買，只不過就話啲鞋你要付出一個高嘅價錢。係 咯。 咁但係好多人依家個市面上好大嘅怨氣就話，哇！我買唔到對波鞋啊，睇唔到對波鞋，其實。意思就係講緊香港鋪頭啊，咁、我就又要講翻就話，有時候有啲人咧，真係如果你真係咁中意對波鞋，又要用翻個正價嘅話咧，真係你要付出一啲努力，就真係要去排隊，咁啊排幾日幾夜，啲人就講緊話南亞對外點解又爭曬啲波鞋又打尖，咁呢一啲咧，我 agree with 你講嘅，因為我尋日咧買咗對，琴日出嗰對波鞋咧，我就喺電腦裏邊咧。我都想用正價買嘛，所以我就要不斷咁樣喺度報撳掣，我 spend 好多時間 extra 嘅時間嚟到做嗰樣嘢啦。 Exactly， 而我會支持或者我會欣賞呢啲人咯。即係因為你係真係，如果既然咁中意嗰樣嘢嘅，你當然要付出一啲代價啦，時間又好啦，金錢又好啦。咁至少你係真係付出個做到，而係 complete 到你自己嗰樣嘢個目標嘛。但係依家留意到有啲人咧就唔係嘅。是咪都係 complain 咗先嘅？即係呢樣嘢反映咗唔單止就係波鞋上面嘅，其實各方面自己做人處事方面都係有咁嘅問題嘅。 嗯，係 啊。 嗯 ，OK。 咁啊，死啦！我都唔知道之後我應該點買鞋好咧？我諗啲我又唔識問。 唔係㗎，問啊！即係我意思就係嗱，因為咧點解啲人會咁誇張？因為其實你講緊話最貴，即係講最貴啲咩十一代、一代嗰啲，講緊已經 over 咗3000蚊嗰啲，咁啲人會有要求㗎。即係會有要求嘅，即係你冇留自己幾百蚊對鞋，會有啲咁嘅要求。咁都話成條波鞋街有波鞋俾你買，點解你可以即係間間試勻曬，係、唯獨 Air Jordan 喺香港呢個地方啫嘛。即係你留意一下身邊所有人啲鞋，買鞋好舒服㗎。如果你去東南亞有人撞啱咗嘅，譬如你去新加坡或者去泰國，你其實入到去嗰啲專門店，其實真係大把有啊。只不過香港真係嘅，啲貨去曬邊度啦？咁啲貨點解咁少啊？咁有時候又要咁講啦。咁我哋講真，依家唔係啲波鞋淨係我哋香港人可以留意得到。其實中國大陸啲人，你講真啦，佢哋啲人過嚟買鞋，因為其實同一對鞋嘅定價喺國內係一模一樣嘅，不過個貨幣個幣值係唔同咗啦。咁呢樣嘢係吸引咗佢哋好多人 有税咧。 係啦，佢哋所以點解會過夜，即係佢哋會過嚟買啦。咁有啲人佢哋唔願意過嚟買嘅，咁唔緊要。依家好興啦，有啲叫代購啦，咁啊代購係另一種渠道啦。咁佢哋代揾人落嚟代購得買，咁我個人都要賺錢㗎。咁佢哋其實佢哋係一定個負擔能力比你哋香港人強㗎啦。嗱，我成日都講佢哋嘅負擔能力係真係會強過你哋香港人嘅。咁而家其實香港人個地位啊，個身份其實都係比下去嘅話，你哋真係會唔同咗㗎啦，已經係。咁啊，即係推而廣之，去到波鞋嘅話就你哋買得咁唔開心，即係喺香港呢個地方自己買翻咁唔開心，係有原因嘅。是真的有原因的，但就不要成日即是停留在一個階段咯， 係啊，要 move forward 咯。首先你要知道自己嗰樣嘢係咪真係自己咁中意先。如果你真係咁中意嘅嗰樣嘢嘅，學即係等於你一樣話齋一。即係上網去撳啦， 其他方法買 啦，係啦，你其他方法買咯，係啊， 即係生不逢時啦。嗰陣時我哋買就好 easy 嘅，就真係貨又多， 係啊， 即係同埋即係會我可以買完即係著到打踢到即係打波打到 即 係 嗰陣時買波鞋，即係你話咩 Jordan Penny 啊，任你試嘅啫。 係啊，會即係你係有心買咧，就真係會買到咯。同埋即係我哋會打真係落場， 冇錯， 去用對鞋。而家咧。啊！我買咗都唔敢落場，係啲球星級你知啊 ，CK 呢啲咧，就炒手一代咁走去，哇！又表現真係又啊！佢又孭得起對鞋喎，佢又勁啊！ 想講呢句定啊？ 不過嗱，呢樣嘢又係我自己即係咁耐，即係我自己已經買啲鞋好平咁，同埋最緊要一樣嘢，因為啲人話有時候會討論哇，邊對講到即係因為我自己有個櫥窗，成日都留意出邊啲人會講啲乜嘢，咁啲人會咁講哇，邊對鞋好舒服啊！即係講到自己係專家咁樣，即係舒服啊，又邊對靚啊？咁其實我成日覺得呢樣嘢係好個人化， 見仁見智嘅。 係啦，咁同埋我成日都話啦，波鞋係承托一個人嘅重量噶嘛。咁同埋個鞋掌個人都會有唔同噶嘛，即係個鞋 有寬有窄。 咁我成日都話波鞋就比喻咗等於你日日自己起身刷下個牙刷，同埋你自己張 sofa 同埋自己瞓嗰個牀，即係嗰個枕頭，你唔可以用你嘅即係你自己中意嗰樣嘢同埋我嗰樣嘢噶嘛。有人嚟大家腳都唔同，有人有寬有窄噶嘛，有長有短，咁大家都唔同。就係、是、咯，唔好將一樣咁簡單嘅嘢複雜化咯。係啊，即係我都話咯，我成日都講話咯，即係米高佐敦係咪代表佢唔著鞋就即係唔著 Air Jordan 就唔識打波咧？即係有時候我以前留意人打 NBA 咧，直至到依家都係，我會留意個人嘅表現咯，同埋佢有冇一種激情啊？係啊，即係我成日用 NBA 睇咁耐就話，你入唔入局啊？即係我會留意啲球員咧，喂，你係。有時候依家啲球員咧係同佢自己嘅人工咧嘅薪酬待遇係唔成正比嘅，反而我哋會係好欣賞一啲佢哋真係默默耕耘，其實佢人工係好低，但係真係會得係啦 ，Passion 啲90万大佬，喂佢場場落到場係真係打到俾你睇，你會見到一啲球員係收咗錢係唔識打波嘅，哇真係比比皆是啦，大佬真係，但係有啲球員即係嗱，點解米高佐敦即係？響節目最後，我會講 啦。 Michael Jordan 其實佢 JLDAN 呢個名咧，其實係代表咗個境界，即係呢個人係創造咗一個叫做傳奇之外，同埋我相信好幸運地，我係九十年代嘅人。即係如果你喺九十年代生活嘅話，你冇睇過 NBA 或者冇睇過 Jordan JLDAN 呢個人打波嘅話，我真係唔知道你嗰陣時生活咗喺邊度。即係有啲嘢你攞唔得走嘅，就永遠係跟住你身嘅。咁呢一個人係佢係我 Michael Jordan 喺我心目中佢係永遠都係運動員。即係我唔好我都話咧有幾個， 即係你呢種嘅心態其實即係 Kobe 係第二個啦，但係而家你話呢一代咧即係冇咗啦。 係啊，Jordan 佢係其實佢嗱，我成日覺得點解佢咩叫偉大？其實唔係佢話俾自己聽偉大， Hero， 而係所有心目中球員，同埋Jordan 有特別之處就話，連係佢嘅對手喎。我成日都話Jordan 同 LeBron James 嘅最大分別就係話，你留意一下明星賽啊，完咗之後咧佐敦係譬如話 Jessler 啊、Richmond 啊、Stockton、Gary Payton 係個個都走埋去同佢攬埋依個，我好記得 Stockton 成日同佢講 Stay Healthy， 因為 係咩？ 係啊 ，Frame Stockton 係啊，會同佢講 Stay Healthy， 即係我好欣賞你係我嘅對手，而係我希望喺總決賽我見到你，所以 我想話史特頓好陰濕㗎佢， 係講 Stay Healthy， 即係佢哋會咁講。嗱 ，Gary Payton 係口臭㗎，佢係好牙刷嘅，但係佢都會攬埋去。因為我好尊重呢個對手，喺九十年代嗰班人係好尊重，係星星，就算 Richard Miller 啲都係啦，即係好相識，好相識。你留意一下今時今日頒獎，明星賽，全部係啦，我唔知點解好似搞到咁疏離嘅啲人係。係啊，如果我哋好似佢哋個個喺呢個球場出去攞個電話嘅話咧，一完咗之後即刻攞自己篤電話喺度自己話，即刻攞啲相啦，唔同曬嘅，即係好疏離咁嘅，但係。Michael Jordan 是代表一個時代，他是一個英雄，那這個英雄的角色就不會取代，而且他永遠是代表一個境界，所以為什麼 Michael Jordan 經常叫籃球之神，我想說神和人的分別就是因為神是代表了一個境界，你只能夠跟近，如果你是人的話，你永遠只能夠跟近他接觸，但是永遠超越不到他，還有他是一個運動員，其實又要再遠一點，有機會可以說Michael Jordan 是在60年，即是63年長大，其實你要留意一下，他是沒有那麼多雜質的，比較現在這一代，這一代的人個個都基本上過了手機不離手， 轉頭互聯網啊，佢哋嘅成長係比較樸素啲啦。咁同埋留意到佢哋會孝順啲嘅，啲人係，同埋佢懂得尊重人先嘅。即係你留意一下，喺 NBA 裏面唯獨佐敦係最多個人嘅 documentary 嘅。反而你而家留意documentary 裏面會提到米高佐敦喺球場出賽之前，譬如話佢好支持一啲低收入家庭啊，或者有殘障啊，你會見到成間通道啊，有佢哋會安排咗，即係譬如芝加哥公牛隊個球會會安排咗好多啲球迷仔，即係細細嗰啲球迷去咁。咁米高佐敦每一張相你見到佢好好笑容嘅。即係無論在於佢真係表面化定係內心都好，米高佐敦真係一個好好謙厚嘅人。咁又要講翻啦，佢阿爸阿媽嘅教育好好啦，咁好多兄弟姊妹啦。咁其實依家呢一代啲人咧，咁好多你留意一下啲球，即係啲球員咧，好都係可能係一個叫單親家庭， 啊、 或者其實佢冇乜兄弟姊妹。 係啊， 係啊，呢樣嘢係對我個球員喺往後佢嘅職業生涯能唔能夠做到偉大，亦都要睇呢啲因素咯。 一講到 Michael Jordan 咧，其實咧，我隔離個仁兄其實咧，可以同你將個節目拖十個鐘頭。我決定其實咧，就一定要喺咧啲嚟緊咧，我哋再揾阿 Thomas 咧，我哋就再睇下傾下點樣，即係啲咩即係特集，我哋不如講下 籃球之神系列。 籃球之神，但如果你想見到咧，今時今日當然 Jordan 見唔到啦，但係新嘅籃球之神咧，就要參加下個禮拜我哋籃球日啦。但係你都見到啦，阿 CK 啊呢啲啦嚇，喺立邦影 籃球之子啊呢個， 嗱喺立邦影響下咧，打法咧 ，King of 藍天嚟。 係啊，咁啊嗰個即係勇悍嘅方法啦，係即係冇得傾嘅，我即係甘拜下風嘅，完全係啊，有佢喺度咧，我就真係好舒服嘅。 球場多面手， 點解咧？點解？ 佢一個人走曬全場防守， 即 係 圍住個籃跑咁樣嗰啲啊！ 係真係冇得講，我年紀又追唔到啦。氣又追唔到啦！ 好彩我同 Wilson 同隊，喺佢即係佢喺我嘅隊中咧，就好似阿 Hibbert 喺流曼嘅隊中咁，係啦。 咁啊，所以就啊，大家一定要嚟參與一下 Thomas， 如果有機會，喂，一齊過嚟又可以打下波。 OK， 同埋之後喂幾時我哋再即係諗下，因為個球季完咗啦，我哋就而家都安排緊諗下有啲咩即係題目啊或者特輯會做嘅。咁啊，如果喂你有時間啊，我哋又可以傾傾睇下啲咩。 唔係今年其實今個籃球界即係幾豐富，因為今年改咗名啦，即係之前係叫 Basketball World， 即 係 咩噶籃球世界錦標賽噶嘛。咁今年就改咗叫世界盃啦。咁其實美國隊嘅陣容其實都幾即係初步已經諗到 Paul George 啲一定會打啦，Blake Griffin 會打啦 ，D Rose 可能會打啦。 D Rose 會打，因為佢要證明自己有咁嘅作用。咁 最緊要需要呢個舞台啊。 KD 啦 ，KD 真係會打啦。咁啊，再加埋我哋金州勇士啦，咁啊即係 Curry 係啦，同埋 K Thompson 嗰啲會打。咁啊，頭先你講啦，阿 Kyrie Irving 啦 ，John Wall 會打啦。 你講咗呢啲陣容，基本上好似唔使打。 冇即係話冇得打。 講完呢個陣容之後，大家有冇發覺？是冇內線 嘅，係冇內線，冇錯係。 佢哋已經唔使打內線啦 ，LBJ 可能要打 center 㗎啦。 唔係 LBJ 唔打啦 ，LBJ 唔打。 LBJ 而家呢個世界盃唔打，佢奧林匹克就應該會打嘅。 奧林匹克會打，冇錯。 奧林匹克嗰個 舞台大啲， 嚇舞台大啲。咁但係 anyway 啦，總之喂之後我哋有時間我哋 再講下啦， 有其他籃球嘅題目講啊。咁今個禮拜時間差唔多，因為我真係好需要翻去瞓一瞓晏覺嘅。咁咧下個禮拜咧，我哋又繼續打，又要去打波啦。啊，咁啊，即係緊貼住我哋有咩消息，我同埋多啲嚟參與。咁啊，今日多謝阿 Thomas 上嚟啦，等我哋一齊啦。我好在今日有你啫，我唔係冇嘢講㗎啦。咁啊，下個禮拜我哋翻嚟咧，就再同大家吹個水啦。OK， 好，拜 拜。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加入藍天雪地 @ Regazine Facebook Group 留言啦。